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有Jeffy 啦，同埋 Thomas 啦嚇。咁啊，今日咧，其實如果大家睇緊咧，就覺得背後即係都係好古怪嚇，即係嗰個背景個圖片咧嚇。但其實原來咧，佢就係而家人類啊一個未來能源嘅新希望咧。其實係今日個講題就接續住上個禮拜嘅，即係核能多面體。嗱，今日咧，我哋咧就會開始講到所謂核聚變啦嚇，即係呢個咧好多人寄予厚望。咁但係咧，其實就已經係幾十年啦，超過半個世紀㗎啦。係啊，咁咧就。不過之前咧，其實我都要補充翻些少啦，即係之前嗰個所謂核分裂或者核裂變啊，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如果你即係如果大家聽緊嘅係住喺九龍新界咧，你哋其實已經係用緊核電嘅嚇、嗯啊。即係如果你以尖沙咀起計咧，就差唔多咁啱咧，就離尖沙咀差唔多50公里咁上下咧，啊嗰度就係大亞灣核電廠，就係、是、中國嘅第一座正式商業營運嘅。佢之前有一座咧，就喺北方咧，但係嗰個係實驗性質嘅，即係80年代啊。咁啊，90年代初咧，卒之就有呢個啦，即係以法國嗰個所謂一個壓水式嘅技術啦、啊、，PWR 叫做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啊，嗰個設計咧，就係、是、興建咗呢個大亞灣核電廠啊，或者核電站啦嚇。咁啊，我講翻咧，其實上個禮拜都未有機會喎。我其實離開天文台之前最後嗰份工作呢、就係、是、有關呢個核電廠嘅輻射監察嘅。咁、你哋兩位都後生所以唔知啦。其實80年代末呢，香港呢就為咗呢個核電廠呢就搞到真係沸沸揚揚啦，即係好多人呢就即係聯署啊、簽名啊，甚至上街啊咁樣呢、就嚟去反對，因為就好驚啦，冇錯啦，因為嗰時80年代末已經係話興建㗎啦嘛、即係其實佢個方案好早啦，應該80年代中已經拍板㗎啦，因為佢起其實要起好多年㗎、這個核電廠唔簡單㗎咁、但係呢嗰時我都講過啦，其實香港當時未回歸添啦、作為一個英國殖民地，佢、起嘅地方根本就喺大陸嚇。咁你必然有乜可能會反對得到啊？咁、但係啲人都照樣反對啦。 咁但係嗰陣時大陸咧，佢嗰度裏面有冇啲 大陸嚟講咧？其實就邊度有民間 係咯、 大陸真係啊，更加冇啦。邊個夠膽講啊？啊，呢、這個即係國家發展策略係嘛？即係要改革開放啊，經濟崛興啊嘅一個必然嘅經過嘅就係、是、呢個核電啊咁樣。咁確實係嘅嗱，即係平心而論咧。喺當其時，無論係風能，因為太陽能咧，都係個發展係非常之初型啦嚇。唔好話講中國，就喺西方都係啦。咁如果你話唔發展核電咧，其實真係要起多啲燃煤發電工廠。所以有人計算過，譬如你話係中國也好啦，中國可以計一條數啦，即係話中國由大亞灣到而家，其實佢燒少咗幾多煤，而佢係排放少咗幾多二氧化碳。同埋佢因為嗰、個空氣污染冇咁嚴重，而死少咗嘅人啊，即係無論係即係呼吸道嘅症狀或即係嘅疾病或者係心臟啊嗰啲咁樣，有數得計嘅喎。咁亦都有人計過咧，就真係全世界其實中國我冇睇過條數，但係全世界反而我有睇過條數，但係個數目我唔記得咗啦，因為我睇過太多文獻啦，有啲唔係樣我都集低啊。就話如果世界自從上世紀50年代係冇發展核電，而我哋即係計返我哋而家係一樣咁樣嘅能源嘅需求呢、其實係會排放多幾多二氧化碳係咪咁、所以你可以話佢係有功勞㗎喎、有功勞㗎、好啦不過呢講返我喺天文台嗰個工作先啦吓、其實我臨到最尾嗰幾年呢亦都係臨尾蝕嗰幾年先至係升做高級科學主任咋咁、我應該係92年咁我94年即係做咗2年幾就高級科學主任咁但嗰未升之前已經係睇㗎喇升咗呢就係、即係主責呢就係、睇一個大亞灣叫做緊急應變計劃嘅輻射監察部分嗰陣時呢就好秘密㗎、即係絕對不能夠透露㗎而家我正式上個網啦我穩陣㗎你一打Dire Bay Contingency Plan Contingency 就係應變啦、但你打中文都得大亞灣咩緊急應變計劃呢、其實政府已經有個網站、基本上好多嘢呢我哋以前係高度機密嗰啲呢 而家全部都喺曬網上啦，即係公眾啦。咁所以即係時代，我哋唔能夠即係有時咩嘅，就係太激進嘅。時代係有進步嘅，咁都係呢個進步係逼翻嚟嘅。我哋記住啊，我哋成日都講民主不是賜予的，呢個就係方勵之嘅名句啊。方勵之就係中國著名嘅天體物理學家啦，係嘛？咁但係六四嗰陣時咪匿咗美國領事館成半年，後嚟去咗美國嚇，有家歸不得。幾年前喺美國過身啦。咁但係方勵之咧，其實有一句名句叫做民主不是賜予的。咁所以樣嘢咧，其實都係要我哋努力爭取翻嚟嘅。好啦，咁但始終爭取到都好過爭取唔到啊，係嘛？好啦，咁所以而家嚟講好多嘢咧係開放咗、透明咗。我記得我入天文台嘅初期啊，1980年咧，其中有一個最機密嗰陣時未有輻射呢樣嘢啦，未有大亞灣，就係咩咧？就係、是、山泥傾瀉。即係話咧，原來香港咧嗰陣時我哋有個山泥傾瀉警告，但呢個警告咧係唔俾公眾嘅，係只係俾土力工程處，係我哋同土力工程處。同埋其他有一啲相關嘅政府部門先知嘅，咁、就係當呢個所謂暴雨、以前叫豪雨啦，後嚟我哋改名叫暴雨啦，咁、就其實好笑嘅呢啲，你人嘅心邪，你諗乜都得嘅，冇用嘅係咪？豪雨豪雨成災咁，你話係咪啊 ，Thomas？ 豪情壯雨， 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暴雨就即係暴雨動物啫，係嘛？你點諗都得啦。好啦，咁暴雨咧就會令到，因為香港好多建築物啊，即係。亦都好多係民居添啦，係建築喺嗰度噶嘛。咁、其中最出名一個就係旭和道嗰個城座大廈冧咗落嚟啊嘛，係嘛？咁所以之後咧，我哋有個山泥傾瀉警告，亦都咧係土力工程處咧係有一個地圖係列曬香港即係港九新界咧嗰啲斜坡嘅黑點嘅。但係咧當時我哋入去咧就已經好快脆已經知道啦，就話你想炒友啊，好易啫，你公布曬呢啲資料出去咧，咁、你就一定炒友噶啦。因為呢個係極度機密嘅，因為會引起公眾 恐慌 啦嚇，同埋咧，你知啦，地產啊嘛，高地價政策啊嘛，而且嗰啲住喺嗰啲半山嗰啲斜坡啲，多數就係啲大有錢佬啦嘛，係嘛？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入去嘅初期啦，即係80年咧。咁但係到我走嗰陣時咧，就90年代中，即係92到94咁上下咧，就係、另一個啦，又高度機密啦，就係、大亞灣緊急應變計劃。不過我哋咧即係慣咗英文咧，天文台咧就叫 DBCP。Dire Bay Contingency Plan， 咁啊 DBCP 咧，其實佢因為呢一樣嘢咧，我哋開咗一個助理台長級嘅位置，即係首長級嘅，下面有四個高級科學主任，咁我就做其中一個高級科學主任啦，就係、負責全港嘅輻射監察。 呢、這個助理處長係咪空降嚟 嘅？唔係㗎，我哋全部都係喺下面升上去嘅、所以天文台咧。直到現時啊，以我所知，雖然我離開咗都好耐啦，即係而家計一計離開咗21年啦。咁但係咧，即係我都從好多啲舊同事啊，有部分已經退休啦，但係有部分仲係在職啦，即係我以前嗰啲即係下屬，而家個個都升曬職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都好係未有嗰啲所謂政務官空降入去嗰庭嚇，但係。香港電台就守唔住啦，大家知道係嘛、香港電台以前就全部我哋都話係叫紅褲仔出身啊，科班出身，係佢做廣播嘅，係喺下面一路升上嚟先做香港電台台長噶嘛，咁但係後嚟咧就已經係空降啦嘛，而家係政務官 A.O. 啊嘛，咁好啦，但係天文台到而家都唔係，天文台都係全部係由科學主任級就升高級科學主任，然後再升助理台長，然後再升台長，即直到現時呢個台長都係啊，將來唔知頂唔頂得順唔知嚇。咁、當然警務處都係啦，警務處都要問你可唔可以空降個 A.O. 做一個啊嚇？邊個會服啊？你點樣管到個20,000+3,000人啊？係、嘛？好啦，咁嗰陣時我做高級科學主任咧，就睇輻射監察咧，其實真係好有趣嘅。我都話天文台咧係咁多政府嘅工入面，或者甚至好多工作咧，其中一個最有趣，因為我一入隊伍咧就坐直升機啦嚇。嗰、陣時係唔知八一年我已經係坐直升機環遊。廣九新界啊，嗰陣時為咗要製作82年嗰個年曆，要影相咁但係咧，我做咗輻射監察咧，亦都有好多次有機會坐飛機。點解咧？因為原來佢好多輻射監察嘅站啊，係一啲好偏僻嘅地方嚟嘅我就要設立呢啲站，咁樣咧就到時咧就要去收翻，因為我哋咧就係、即係監測嗰個叫做伽馬射線。大家知道輻射，你知道基本常識啦，讀過少少物理都知啦。一般我哋就分為呢個所謂。Alpha、Beta、Gamma 啊嘛，嚇 Alpha 咧其實就係氦嘅原子核 Helium nucleus， 即係兩個質子兩個中子，咁就叫 Alpha particle， 阿爾法粒子。Beta 咧其實就係電子嚟嘅啫，即係啲高速高能嘅電子。但係 Gamma 咧、Gamma 咧其實就係電磁輻射波，就係真真正正我哋所講嘅輻射啦嚇、但係佢係個波長好短嘅，所以個穿透能力好高，所以個破壞能力亦都好大嘅咁。 當時呢我就如果你空氣入面我哋係度呢就度伽馬射線，但係我亦都呢負責埋呢就時不時要度嗰啲呢水嘅樣本同埋泥土嘅樣本同埋食物樣本喎，睇下有冇輻射。嗱、哦、咁其實呢國際對呢、這、一個核電站啊周圍嗰個叫應變嘅區域呢係有幾明確嘅要求嘅。我哋叫做 Emergency Planning Zone 啊、 嗯， 簡稱叫 EPZ。 咁、 呢個 EPZ 咧，一般咧就要睇下你個核電廠嘅設計啦，嚇、啊。又而家你啲越嚟越安全嗰啲咧，可能佢嗰啲 EPZ 咧就會越嚟越細啦。但以前咧，為咗安全起見咧，因為其實亦都我哋經驗累積啦，係嘛、嗯？以前就梗係安全啲好啲啦，係嘛？咁、所以個 EPZ 係大嘅。我記得我做嘅時期咧，就應該係以大亞灣做一個圓心。咁就畫呢就話係15公里以內呢如果真係有核意外15公里以內呢就應該要撤離嘅，我哋叫做 evacuation。 咁但原來一個15公里以內呢佢係掂到香港喎，但係掂到一度啫，就係邊度呀？估唔到呀？ 大船灣淡水湖 咁上下，但係其實仲要最邊嘅係一個島嚟嘅， 東平洲， 東平洲，東平洲唔係個即係南嘅、但係你東北呢其實就係嗱嗰度呢就係叫做呢個大鵬灣嚇，嗰、個灣叫大鵬灣。其實你知道香港呢左右兩個灣啊嘛，左邊嗰個灣即係向東邊嗰個灣咧，叫做 Mirs Bay M I R S 啊，即係我哋啲地理好渣嘅，因為我哋啲課程設計有問題，大家知啦。咁、呢個 Mirs Bay 叫大鵬灣，其實咧就係水係深嘅，亦都相對係清嘅。咁、但係以前咧好多人就偷渡都喺嗰度落嚟嘅，但係都會俾鯊魚咬死嘅、因為你知鯊魚啊，梗係中意清水嘅，濁嘅水佢都唔中意去嘅。好啦，但係我哋西面嗰個咧，即係而家由元朗啊對開啊，就出去嗰度咪蛇口嘅。嗰、個灣咧就最搞笑啦，英文叫 Deep Bay 喎。但係其實嗰度係最淺水嘅，其實淺水都不得了嘅，因為嗰度就係珠江口嚟噶嘛。嗰啲咁嘅沖擊啊，係嘛？啲河流嘅沖擊咧，所以令到嗰度咧係好淺水。但係英文叫 Deep Bay， 不過我哋中文咧就冇咁即係惡居啊。我哋中文就叫做後海灣，係咪啊？所以左係後海灣。sorry， 因為係咁啦，我哋望落去係左啦、右啦，右即係向東咧就叫做大鵬灣。 遊艇會嗰個咧，嗰、個係咪深灣？ 遊艇會咧、如果你話係你好多個喎遊艇會，你如果港島後、港島南邊嗰啲又唔同啦，嗰啲係深灣嗰啲就係港島南邊啦。而家我哋講新界嘅東北角同西北角嚇嗰兩個大灣。咁、但係而家我講嘅咧就係、東面嗰個水深又水清又有鯊魚咬死人嗰個嘅大鵬灣嘅得一個島，就其實係近大陸多過近香港。就叫做東平洲。